过鹭岛的晨雾，家的人家夕阳漫步，原来梦也有自己的温度。你是我生命的领悟，有爱的人不怕孤独，给我一点时间为爱建筑，让未来成为我们的礼物，就让我再一次追逐，一生为爱逐梦的征途，我的未来有你才不算虚度，这一次就让心做主，就让我勇敢地追逐那一直在心中的乐土，我的情都有你才看得清楚，这一次我绝不停步，梦的归宿。 就让我有